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了解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0摄氏度。今天白天大气扩散条件有所转差，虽然还是晴天，但有轻微到轻度霾，大气透明度和空气质量不太好，请尽量减少户外剧烈运动，外出请做好健康防护。具体的天气预报我们再来了解。今天白天晴，有轻微到轻度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有轻雾或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今天下班放学时的天气预报，晴，有轻微到轻度霾，偏南风2-3级，气温12到9摄氏度。再来重播，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14摄氏度，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2摄氏度。以上内容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以下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节目内容。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无论在厨房，还是在宇宙最遥远的彼端，物理学的奇妙之处就在于原理通用，随处可见。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播出未读探索家新书《茶杯里的风暴》，用日常之物揭开万物之理。这是一本有趣的物理科普图书，它会带领你从随处可见的现象当中挖掘物理学的奇妙之处。每一件平凡琐事都藏着星辰大海的秘密。节目嘉宾学者书评人汪斌博士，茶杯里的风暴，用日常之物揭开万物之理，通俗演绎万物运转之谜，发现平凡日常生活中的物理之美。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各位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读书俱乐部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时间当中，我们来分享好书，感受世界。读书俱乐部节目永远成为所有爱书人的交流平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要聊聊生活当中的那些常识。说起来大家就会觉得啊，什么锅碗瓢盆、油盐酱醋，生活里的常识其实还挺高大上的呢，到底有多高大上？今天我们就请来汪斌博士啊，和大家分享未读探索家的新书《茶杯里的风暴》，用日常之物揭开万物之理。汪斌博士，特别高大上。是吧， 特别高大上。 油盐酱醋， 这本书我今天早晨在喝咖啡的时候，我都觉得我的这个咖啡杯里的咖啡啊，也突然有了不一样的感觉。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今天所讲的这本特别高大上的叫《茶杯里的风暴》当中啊，它的副标题是用日常之物揭开万物之理，其中就讲到了当我们在比如茶杯里放牛奶或者咖啡里放牛奶的时候，当两种液体我们用小勺去搅拌的时候，它们混合的那种旋转的状态其实是和自然界中其他的旋转混合有类似的地方，比如说气流，我们最近听到了天气预报里的冷暖空气的交汇，很多的时候就和茶杯里旋转的液体是有非常非常相似的物理学原理在后边的。所以当你在搅动这个汤匙的时候，我今天就有一种感觉，我好像是老天啊，上帝之手。就是其实你在搅动一个咖啡杯的时候，你不要小看这个小动作，日常动作，它和老天在搅动天气的时候可能使用的道理是一样的。 你吓得我不敢喝这咖啡了，我要万一喝出一百慕大三角来怎么办呀？我就消失了呀。 极有可能对于你放进去的比如说糖粒来讲，你的搅动就有可能让它们毁灭，因为它们溶解在液体当中了，对他们来讲那可能就是你刚才讲到的星辰大海。 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来聊一聊生活里的常识。前面说到了我们要分享的这本书，名字叫做《茶杯里的风暴》，用日常之物揭开万物之理。其实今天呢，汪斌博士啊来说这日常生活当中的特别多的那些科普知识啊，不仅仅是这本书，我们在节目的最后还有福利带给大家。想知道福利是什么吗？现在就不告诉你。 嗯，需要认真听讲才可以。其实我们今天讲的这本书《茶杯里的风暴》，我特别想说两句。作者其实在之前，我读这本书之前并不了解，甚至可以说是没有听说过。但是我是这样的，一般不会先去了解作者，先会翻书。 没错， 我先看这个书写的怎么样，然后我觉得这书写特别好，我就会倒过来有一个兴趣，想这个人是谁，什么人，以什么样的方式，他怎么会想起写这样一本书啊？所以这个人叫海伦·切尔斯基，他是一个英国人。他呢我看到有的这个公号上在评论这本书说特别逗，因为他在2018年的时候被英国皇家物理学会授予威廉·汤姆森·开尔文勋爵奖章，表彰他在物理学科普方面的杰出成就。我看到有朋友很逗啊，就说什么叫知识改变命运？你看，据我了解，授予勋爵就等于进入贵族了，这等于通过知识啊改变了自己的阶层。当然，我想这是个玩笑话。这种勋爵奖章更重要的，我觉得对于一个科普工作者，是表彰他对推动科普，包括把知识以一种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让我们可以触及甚至理解，对这方面贡献所做出的肯定。 哎，不过汪斌博士刚才说的特别有道理。我们知道，在英国的这样的资本主义社会，他们把人其实分为三个阶层，第一个阶层是贵族，第二个阶层呢就是那些知识分子、中产阶级吧，然后第三个阶层呢就是工人，所以很多英国工人的后代啊，说我这一辈子就是个工人了。然后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海伦·切尔斯基，他呢原本应该是中产阶级，但是他通过他的知识改变成了第一个阶层。 他被授予了这个勋爵奖章呢，我觉得更多的是因为他做出了很多很多卓有成效的工作。她是一位剑桥大学的物理学博士啊，这是一位女士，我相信大家听名字应该能听出来。而呢，她后来在伦敦大学学院物理是物理学家，她研究过海洋泡沫和气候变化。后来呢，2012年开始参与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科普节目，至今已主持过十多部科学纪录片。她还为聚焦杂志和华尔街杂志撰写科普专栏，所以你看他非常跨界，既能在科学领域有自己独到的建树，又可以把艰深难懂的科学知识化身为我们非常亲切的日常现象告知我们。我在想，他真的是打破了我们很多人啊对女生的一个成见， 他也打破了我们很多人对科学家的一个成见。 对， 科学家就是讲那些我们始终压根儿都没听说过或者没见过或者怎么也想不明白的事儿。 嗯， 但人家就通过早晨汪斌博士喝那个茶喝的那个咖啡，就告诉你这和整个的大气物理和啊现在特别时髦的那些天体物理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你看一下就从一杯咖啡上升到一个学科，上升到整个宇宙。汪斌博士，你不会是在今天早上起来通过一杯咖啡见到了整个宇宙吧？ 今天早上我不仅通过一杯咖啡想到了世界，虽然从我们的肉眼看来有宏观有微观，但是宏观和微观有可能背后都是同一个规律。那说到这儿呢，我要简单说一下为什么我们要读一本科普书，不光是这本书，为什么我们要读科普书，科普和我们有什么关系，科学道理。其实这本书的作序的人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网红级的科学家啊，万维刚老师，是吧？ 很多人都非常熟悉万维刚，而且也看过了不少万维刚的作品。 他里边就专门讲到了说，我们为什么要去了解这个世界，我们为什么要去好奇，要去探索答案，更重要的不是答案本身，而是这个探索的过程。当我们由茶杯里的风暴想到了自然界的风暴，进而想到了宇宙的时候，我们从中找到的联系，这对人类最大的贡献是什么呢？我想到的贡献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知道你和世界的关系，比如说茶杯里的风暴在我们的身体内存在吗？一定是存在的。我们身体里也存在很多液体的交换，我们身体里比如说心脏在泵血的时候，我们也会有涡流的存在，对不对？ 你要控制不好的话你就变高血压了。 对，而且 有可能你要再控制不好的话你就该得脑血栓了。 会有很多的，就像你刚才讲到的这个奇妙的物理原理在，如果这个平衡被打破了，你的身体会出现障碍。所以证明第一个，你的身体就是一个全息的宇宙，这是息息相关的。第二个呢，当你认识到万事万物的本质的时候，我觉得对人来讲你会有一个感觉，就是原来世界 你看不见的东西，它却真正的左右着我们的生活。比如说我举一个特别简单的例子，就是空气这件事情啊，在最近我们会发现空气质量是和一个东西有关，叫风。我们平常是不太能够看到感知到空气的存在的，除非空气质量有变，但是风或者叫气体的运动让我们知道了，哦，原来空气是确实存在的。不仅存在啊，它还是非常一个吓人的存在。书中的第23页讲到了一个科学实验，非常非常有意思， 马德堡半球和大象的鼻子。 对，我们很多人在学物理的时候也听说过啊，在1650年的左右，一位叫奥托·冯·格里克的既是科学家，同时他也应该是个外交家和政治家，他发明了第一台真空泵。真空泵就是可以把比如说容器内的空气抽走，制造一个接近真空的空间。 现在很多女生在外出收拾行李的时候，这为什么说女生特别熟悉呢？因为只有女生带那么多行李，男生他用不着。女生经常会有一个抽真空的这样的一个装备，你看你给它抽成真空了以后，本来一大箱子现在就变成一小箱子，这样你还可以装三小箱子的东西。 对，这个就像好多电视购物频道卖的那种收纳袋子，它有一个抽气孔，是不是？ 实际上就是让那里面变成负压。 对，这样的话呢，就等于是利用气压把东西压紧。看上去我们是把空气抽出来它变小了，不是。是因为什么呢？在这个马德堡半球实验里啊，这一位科学家兼政治家和外交家，他真的是科普的先驱。他向费迪南三世，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也是很多的贵族和旁观者展示了一个实验。他取出了一个直径50厘米的空心铜球， 挺大的呢，将近半米、啊，挺大的。 然后把铜球切成了两半，然后在这个两半铜球的外边各放了一个金属环，金属环上系着绳子，方便人或者马拉着这个半球。然后他很聪明啊，在铜球的接缝处涂上了润滑油。我们都知道润滑油有一个密封的作用，把两个球拼到一起以后呢，开始抽气， 不就让它不漏气儿了。 对，其实我们用过那种叫什么真空的粘钩的都知道，在墙上通过按压的方式把空气排走，就可以挂一定的重物，对不对？ 但是问题是粘钩经常不好使，经常会漏气儿，然后就掉下来。 这个漏气儿中其实有一点我的观察是和墙壁的粗糙程度密切相关，当粘在类似玻璃的表面上的时候是相当稳定的，但有些墙壁比较粗糙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想到了为什么这个马德堡半球实验的时候要抹润滑油， 实际上就是把它那个有漏气儿的地方 对 粘住堵上。 非常对，因为其实粗糙的表面啊，在更微细的或者更放大的环境中发现，实际上就会制造缝隙，让空气漏出来或者漏进去。那这个半球呢，两个半球合在一起抹了润滑油之后，用上了这位科学家发明的真空泵。然后呢，最后这个应该是非常非常震惊的一幕啊，下面马就出场了。两个半球呢各套了一组马，分别向两边用力拉。皇帝和大臣们亲眼见证了马和看不见的这个空气之间的这种角力。两个半球合在一起也就是一个大号水皮球的大小，然后呢结果30匹马都没有办法将这两个半球拉开，直到最后科学家现身了啊，拿出他的神奇魔法打开阀门让空气进去，然后他自己就把两个半球分开了。最终的胜利者呢其实是空气。我们就想到了这个空气是如何让两个半球死死的在一起，30匹马都没有拉开呢？实际上空气是因为空气的分子不停地撞击金属半球的表面产生的气压。这个实验小时候听的时候也知道，哦，真空，然后两个半球吸在一起就这样。但是我为什么在后来看这本书的时候感到极为震惊呢？我想到了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气压原来是气体分子撞击金属半球表面所造成的。所以你千万不要小看了一个分子、两个分子、三个分子，当这些分子以这么大的数量持续的撞击，以它的自己的速率去撞击金属球的时候，居然30匹马都拉不开，足以证明一件事情，就是你看不见的东西也许有巨大的力量是你不能忽视的。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广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彭曼， 我是钱文忠，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无论在厨房还是在宇宙最遥远的彼端，物理学的奇妙之处就在于原理通用，随处可见。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播出未读探索家新书《茶杯里的风暴》，用日常之物揭开万物之理。这是一本有趣的物理科普图书，它会带领你从随处可见的现象当中挖掘物理学的奇妙之处。每一件平凡琐事都藏着星辰大海的秘密。节目嘉宾学者书评人汪斌博士，茶杯里的风暴，用日常之物揭开万物之理，通俗演绎万物运转之谜，发现平凡日常生活中的物理之美。欢迎收听。 汪斌博士刚才跟我们大家分享了这样的一个科学事件，在很早很早以前，科学家就用这样的一个马德堡半球让大家了解到了这个你摸起来你也摸不着的，然后什么你也都看不见的这样的一个应该叫分子的，是分子的力量。 对，是气体分子的运动。 对，气体分子的这个力量。那到底我们学科学有什么用呢？就是我们都知道这气体分子有这么大的力量了，是吗？ 对，就想到这儿呢，我就在想，我刚才讲到了这个例子以后，对很多朋友来讲可能只是物理书上的一个实验，但在生活当中，我想当我们知道了气体分子的存在之后，就会想到其实人类的所有发明创造都是在利用的客观规律基础之上。所以说我们知道客观规律的用处是什么，最实际的一个用处就是它可以用来改变我们的生活。比如说飞机是如何飞上天的，它也是利用我们看不见摸不着的空气，其实是空气在冲过机翼的时候，在上下表面的流速差产生了气压差，最后产生了抬升力。所以看上去我们人能制造大飞机，但最终还是利用了空气的流体动力学。所以如果不知道这些基本的规律，其实生活中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很多事情是无从发生的。我举个非常小的例子啊，刚才我们讲到这个马德堡半球是空气从外边挤压半球，30匹马都拉不开。现在呢，我们讲的这个例子呢，是空气从里向外，看它能做些什么。那就是爆米花。 爆米花， 对，在书的12页， 不仅能爆玉米还能爆大米。 对，作者就讲到了说他这个爆爆米花的经历，这也是一个以小见大的过程。他说自己把油烧热以后呢，就往平底锅里放了一把玉米，然后就去烧水泡茶了。这时候平底锅里啊就开始噼噼啪啪的作响，它里面在发生什么反应，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爆米花被爆开是为什么。那作者呢有一个非常非常形象的描述过程。在每一个玉米的内部都有一个胚芽，这个胚芽其实是种子中最终能长成新植物的一个核心的部分。除了胚芽之外呢，还有胚乳，胚乳是为这个胚芽提供营养的。这个种子等于是既自带一个幼小植物的，应该不叫雏形，应该是一个初级的形态，是一个早期的还没发育的。还有 它自带了种子以外，还自带着这个培养液，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对， 人家的意思就是你什么都不用管我，我自己就能长出来。 这首先似乎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小时候学的语文的课文，一个种子飘落到好像没有任何营养的石缝中也能开始发芽、也能开始成长。但这个胚芽中呢有胚芽还有胚乳，胚乳呢为新植物提供养分，它的含水量是14%，其主要成分呢是淀粉。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吃的这个大部分应该是胚乳，对不对？我们咀嚼的吃的食用的部分。然后当玉米粒受热的时候呢，里边的水开始变成气体，温度高的时候啊，这个气体分子运动速度更快，越来越多的水分子以蒸汽的形式在这个玉米种子的内部啊左冲右突。那我们知道这个玉米的种皮，如果大家烤过玉米的话，就会知道这个玉米的种皮是非常坚实的，是不透气的。那所以在这个加热的过程中啊，气体分子的运动逐渐变得越来越剧烈，但是玉米皮呢就死死，玉米种子的种皮死死的把这些气体固住在里边。 它怎么能够固定得住呢？因为马上这个液体就变成气体，它要膨胀啊，它体积要大， 所以在一定压力之内这个种子还可以撑得住啊。当这个压力变大，温度进一步变高，气体分子的撞击变强的时候，最终承受不住了， 玉米种皮就爆开了，这个时候胚乳里边的淀粉颗粒啊就被烹制成了某种黏糊糊的加压的凝胶，就是一开始它里边的水没有蒸发的时候，等于其实是高温凝胶，但是爆开之后呢，它接触到了空气，然后这个时候呢，在爆开那一个瞬间呢，玉米粒的温度可以上升到180度，内部的气压是10个标准大气压，是大气压标准大气压的10倍。这个时候爆开之后呢，这个凝胶啊就在外部的环境标准大气压下不再受限了，它就等于膨胀了。以前10个大气压，等于玉米的种子粒是一个高压锅，现在这高压锅破了， 所以就都蹦出来了。 对，这个凝胶蹦出来之后呢，就凝固了，因为最后内外气压相等，最后它形成了一个白色的，我们看着像泡沫状的东西，就冷却了。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真正的一个气体，因为加热水蒸气，最后冲破了种皮的束缚，爆开了。这件事儿本身对我来讲呢，我大概知道是怎么过程了，但是它最让我觉得震惊的是作者解读了我的一些好奇。第一个为什么不是所有的种子都用来爆米花，就是可以爆这个东西， 肯定里面有胚乳的那些才能爆呢，它里面里能形成有那种凝胶的物质，有凝胶，第一它是液体要变成固体不对，它是要从液体变成 它的水分 要蒸发， 对，水分要蒸发， 要从液体变成气体，然后这样呢就在这个种子的粒儿里面，不论是玉米粒也好还是大米粒里面也好，它就形成了加压，加完压以后呢，它还得有凝胶，这凝胶流出来以后还得能够让它的这个体积膨大，所以必须得满足了这样的两个条件才能够爆米花，玉米是最好的一个选择， 对， 所以核桃仁不能爆 说的太好了。如果玉米太干的话，我们知道有些玉米特别干的话呢，它的含水量不足，所以蒸发之后产生不了足够的压强，玉米的种子作为一个高压锅它爆不开 哦，所以就咱们有的时候吃那个爆玉米里面会有没那个粒儿没爆开的，一方面当然也可能操作有问题，但是另外一方面最主要原因就是那玉米粒太干了， 对，这是一种可能。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玉米粒有破损，如果表皮上有气孔，就好像我们的高压锅没有上那个加压阀一样，它一直在漏气，就不会产生十个标准大气压的这种足够大的压力，最终也爆不开。这就是完美的解释了为什么我总是看着那几个玉米粒，我就在想我是不是再爆一会儿它们就能开 我也有过这样的想 法。如果我们知道了这两个道理，一个是种皮可能有漏洞，所以你再怎么爆种子内的气压不会变高，第二个它水分已经没有了，你再怎么烤它它也不可能真正从里边爆开，所以那都是痴心妄想。 所以爆玉米花是一次性的工作，如果第一次你没爆开的话那后面就别爆了。 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十个大气压啊，到底有多大呢？其实在马德堡半球实验中呢，它有一个很形象的比喻，作者说如果我们在地上画一个直径50厘米的圆，就相当于马德堡半球的那个直径啊，那空气像这块小小的就直径半米的圆的地板上施加的压力相当于一头犀牛站在上面。 一头犀牛有多重啊？重点是 一头犀牛据我所知是2到3吨的重量， 2到3吨的重量， 那你想想这个是10个大气压在玉米种子内部，你能想象吗？真的是超级超级可怕啊！现在想想来细思极恐，但是因为 吓得我不敢再买爆米花了 我们讲的是这个压强哈，十个大气压的压强，因为种子的面积比较小，所以这个压力实际上不会造成那么大的伤亡。但是刚才我讲到这儿呢，我就想问大家一个问题，看看能不能活学活用，因为一个知识如果学了不用那就等于是没有用，只是热闹而已。我们刚才讲到了，如果有一个50厘米直径的圆的平面，它受到的大气压承压相当于一头犀牛站在上面，然后现在想问问大家，如果您家里有一个圆桌，它的直径是50厘米，那我想问您，您觉得这个圆桌是不是一定要结实到足以承受一头犀牛站在上边呢？ 哎呀，我觉得 你就想我们的圆桌很多，别说圆桌了，方桌也是很多都超过了这个面积，那如果照我刚才介绍给大家的一个常识，五十厘米直径的一个圆就等于承受大气压相当于上面啊承受的压力相当于站了头犀牛，那我们的桌子得做多结实才可以呢？ 对啊，为什么桌子通常都不能站一头犀牛呢？ 对，其实很多桌子站个人都是很危险的。 对啊，但是他为什么能站在那儿呢？ 对，让他上去也是很难的哈。如果我们是假设这个重量，原因很简单，就是气压这个东西啊是无处不在， 来的。这个桌子既承受了从上到下的气压，气体其实从下面也在接触桌子。我们刚才讲到气压是怎么造成的，是这个气体分子的撞击。气体分子的撞击是不分方向的，它是一个散漫的运动，所以桌子既受到了上面来的气压，也受到了来自下面的气压。所以桌子的厚度如果可以忽略不计的话，其实上下的气压就相抵了，所以桌子它只需要考虑承重就行了。 那不行，你现在要出了一个新问题，如果我把这桌子我就放在地面上，这样它没有下面的这个气压，那个这个应该叫空气分子给它的这样的一个气压了，那它这时候这桌子还没碎啊，我那玻璃茶几我把那个玻璃板放在地面上它还是没碎啊。 对，这里边就涉及到了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当我们把一个桌面放到地面上的时候，第一个会存在像刚才流沙讲到的， 糟了，是地面对它有了支撑力了。 对，地面有支撑力，地面不平，不平的话就有气体进去，只要有气体进去就不是真空， 它就 不是真空， 又有反作用力， 受到气压。 对， 从下向上的气压。还有如果我们真的把地面磨得平平的，抹上油啊，然后再把一个玻璃板放上去的话，就像你说的，其实这个压力会传导，但是这个时候就会发现一个问题，你把这个玻璃板啊从地上抬起来的时候要费极大的力，为什么呢？因为上面站了犀牛 所以还得往里面注射点气儿进去。 对，或者用其他的方式啊，你刚才问的很好的问题。所以当我们沿着一个生活现象不停地往下去追寻的时候，就会发现我们的生活无时无刻无处不再受着这些规律的制约。 说了这么多家长里短，这么多屋子里面的什么茶杯啊、桌子、椅子的事情，我们放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和周迅一起来看海。在音乐和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我们继续来聊一聊茶杯里的风暴，用日常之物揭开万物之理。 去了东南边，因为我们最浪漫的相片，我又冷落了直觉。原来冲动的情节就是和你 气忽然变得敏感，其实想法很简单，就是和你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 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橘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蟹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无论在厨房还是在宇宙最遥远的彼端，物理学的奇妙之处就在于原理通用，随处可见。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播出未读探索家新书《茶杯里的风暴》，用日常之物揭开万物之理。这是一本有趣的物理科普图书，它会带领你从随处可见的现象当中挖掘物理学的奇妙之处。每一件平凡琐事都藏着星辰大海的秘密。节目嘉宾学者书评人汪冰博士，茶杯里的风暴，用日常之物揭开万物之理，通俗演绎万物运转之谜，发现平凡日常生活中的物理之美。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我是刘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和大家来分享《茶杯里的风暴》，用日常之物揭开万物之理，这是未读探索家的一本新书。今天来做客的嘉宾朋友呢，是学者书评人汪冰博士。汪冰博士，其实我们从家长里短，然后谈到高大上，然后都是通过这样的一本书《茶杯里的风暴》。我们还说到今儿早上起来的你的那一杯咖啡，其实让我们大家了解到了日月星辰，了解到了整个宇宙。 对，所以说这本书给我的一个启发就是从宇宙的观点来看待你生活中的点点滴滴的小事情，你会发现就像我们常说的那句话，当时我的理解是从心理上理解的，就是有一天你会发现生活中的大事儿其实都是那些所谓的小事儿。就比如说你回忆起来你的幸福的瞬间，可能不是那些宏大的叙事，而是你吃过的一餐饭，你和人说过的一句话，或者说在某个夕阳西下的下午你看到的风景，都是这些细节像照片一样。但是我会发现这本书从科学的角度也告诉我了，你以为生活中的小事其实都是大事，因为大事和小事遵循的都是类似的规律。我现在举个大事的例子啊，这个大事的例子是一个建筑物，这个建筑物可能很多人去过，在书的103页专门讲到了我们国家台湾地区的台北101大厦 啊，很高很漂亮，里面有好多东西。怎么这刚过完双十一，怎么老还想买东西？ 买东西啊！ 说这个大厦呢高509米，曾经是世界上最高的建筑物。我发现这个人类啊，对突破建筑极限这件事情真的是有着执念，很多的地区和国家都在不断的刷新最高建筑物的记录。但是这个建筑物一高以后呢，如果大家去过特别高的大楼的接近顶部的那些房间的话，你有时候会知道它会晃的 啊。会晃吗？我其实我没去过太多的地方，我觉得我去过最高的，你电台离电台在建外大街嘛，国贸37，我也没上到过特别高，我就上到过30多层，我就坐电梯的那个 就跟坐飞机一样，你会有那个耳朵的反应， 是不是？对，那个高速电梯我就已经有点不太适应，后来我想我能不能先坐低速电梯到10几层，然后我再看看10几层有没有低速电梯，后来发现没有，只好一下就坐到了30几层。我已经觉得挺高的了，而且我不敢往窗外看。你不能往下看，你可以平着看。 哎，实际上到了一定的层数之上的时候呢，外边的气流的运动啊，会让这个钢结构、钢混结构的建筑会出现一定的晃动。这个晃动是重要的，因为晃动呢会产生缓冲作用。如果这个建筑物是一点都不会晃的话，等于其实它的受力是没有办法得到释放的。 所以我知道为什么有好多特别高的大楼，他们在比较高的层上都做旋转餐厅，因为如果它要不旋转的话，大家在那坐着也会晃，是这意思吗？ 哎呀，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是不是有这方面的 考量。你看好多餐厅，你看咱们附近就有旋转餐厅，都是在大层的大厦的比较高的层装的这样的。 但是不管旋转餐厅有没有这个作用啊，但是101大厦里面有一个东西是起到了类似我们刚才讲到的缓冲作用，是让大楼的晃动呢没有那么的，应该叫不会出现那么激烈的晃动，它是平衡大厦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在大厦的87楼到92楼的景观区，可以看到大楼有一个中空的区域，相当于一个中庭 啊， 里边装着一个重达660吨的金色的球摆，看起来呢像一个特别棒的艺术品啊，美丽而怪异。但是这个东西有个学术名字叫调谐之块阻尼器。哎，说这个名大家也不知道啊，我们就直接说它的运动是怎么回事。 对，你就直接说。 因为在台湾地区呢，地震是频发的，一旦发生地震呢，大楼和金球就会独立的摇晃。当大楼倾向一侧的时候，会带动金球晃动。但是金球会有一个滞后，我们都知道，因为惯性的原因，对吧？就是大楼开始摆的时候，金球还没有被大楼带动，以后呢，大楼摆回来的时候，金球可能才开始向大楼刚才摆动的方向去摆动。所以两个就出现了这个运动上的，比如说是对冲。大楼开始向反方向运动的时候呢，金球才动起来，这样周而复始，二者的运动方向始终相反，有所抵消。这个大球能向任意方向移动1.5米，能将大楼的晃动减少40%。要是大楼完全不动，里边的人会感觉到舒适很多，但是地震会打破建筑物的平衡态，让它不得不动。我们既然阻止不了它晃动，就能只能用一个办法，就是抑制晃动的程度。 它往这头晃就往那头晃，所以它就能让它的晃动能减小一点。 对，同时你想它的受力也通过这种摆动的方式得到了一定的释放，因为这个也是一种能量嘛。 嗯， 这就让我想到，你看我们讲到的这个平时茶杯里的一举一动，或者生活中的一举一动，它和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当我们要盖一栋大楼的时候，就不得不考虑到在日常生活中小小的不言的我们看不见的自然规律，它其实在这个大楼上也是有显现的。 前面汪斌博士谈到了我们为什么要学习科学，就是让我们对这个世界有个认识，对我们自己有个认识。其实在说到这儿的时候啊，可能说起来101大厦大家会觉得非常庞大的建筑物，但我们来回顾一下前面我们说的小到爆米花，然后还有呢你搅咖啡的那把小勺子，就是这样的小小的生活当中的用品啊。其实如果看过这本书以后，你也会产生一种啊真真切切的，我觉得真的是恭敬的感觉， 或者敬畏之心， 对，或者是尊重的感觉。当你有了这样的一种感觉之后啊，你再去看这个世界，可能你的角度就不一样了。 对，比如说我知道我们这个节目结束的时间是午饭时间啊，午饭的很多朋友呢会吃一些偏西餐的东西，这里边就经常会用到一个调料叫番茄酱，在书的85页专门讲到了这件事情。这个看的我真的是觉得一下就让我的生活中又学会了一个诀窍。番茄酱的主要成分呢是过筛子筛过的西红柿、醋和香料。它这个混合物，其实西红柿酱我们挤出来的时候发现它是很稀的，但是你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在瓶子里看的是那么的粘稠，是很难倒进来的。原因呢就是 在西红柿的在番茄酱里面加了 0.5% 的多糖，这个糖叫黄原胶，这种食品添加剂是由细菌发酵而形成的。当我们把这个玻璃瓶放在桌子上的时候，这个叫黄原胶的长长的糖分子是彼此纠缠的，维持着番茄酱的这样一个凝胶的形态。 哦，就是其实它这样也好，就让这个番茄酱稳定了，不会这地方特稀，那地方特别稠，然后就沉底了。就跟我们平常，你要是盛一锅粥，你要光捞上面的，那完了，都是水；你要光捞下面的，都是成米饭了。那番茄酱也牵扯这个问题，如果不让它比较稳定的话，那你倒的有一部分可能都是稀汤，有一部分可能就特别粘稠。有了这样的一种物质添加进去以后，它就能都保证那样的一个粘稠度，对吧？ 但是就像刚才刘莎说的，当这个东西变成一个均质的凝胶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在使用上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想把它倒出来的时候怎么倒都很费劲，但是你会发现你不停的晃晃晃，突然有那么一下子一下就倒多了，这一下子就哗啦哗啦全部都冲出来了。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在摇晃瓶子的时候，这个长长的糖分子它们之间形成的纠缠就开始松动，当我们拍打玻璃瓶，番茄酱受到震动剧烈的时候，纠缠的分子就不得不分开，最后纠缠的速度赶不上受撞击而分开的速度，一旦越过这个关键点，番茄酱就失去了你刚才说的像凝胶一样的状态。它等于那些糖链纠结在一起就被我们的撞击打开了，这个时候就变稀了，你懂了吗？然后这个时候就呼啦一下就掉出来了。这个时候很多人就说，本来只要一点点番茄酱，为什么敲了几下瓶子就流出来这么多？那说到这儿呢，我们就会发现原来这里边是有一个奇妙的反应，这不是个化学反应，这应该是物理上的变化，就是我们外界的撞击，很多人都知道要敲瓶底儿，敲着敲着敲着突然发现就敲大发了。所以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最好的办法就是让瓶颈处的番茄酱松动，就是你敲的时候不用敲瓶底儿，只要将瓶子倾斜在一定程度轻敲瓶颈，因为瓶颈会带动瓶颈附近的凝胶晃动。然后 我告诉大家更好的方法，就是你买那个用挤的番茄酱不就行了吗？ 你这个更厉害啊，直接从根源上消除了这件事情。 我家里大部分的番茄酱都是挤的。 这可能也是一个好方法，就是通过改变它的容器的方式来避免这个现象。但是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件事呢，至少让大家懂得了一个科学道理，就是我们用离受力点近的那部分番茄酱对它施以撞击力，它就会松脱，然后从粘稠的状态变成可以流淌出来的状态。 不过买挤的番茄酱其实有缺点，就是在于什么呢？我刚才说到的，汪斌博士谈到那番茄酱，它都是玻璃瓶装的。玻璃瓶装的呢，一方面呢，它那个密封性好，然后而且它那个材质相对于塑料的，或者是相对于那种现在有的那种袋子，软袋子，我不知道它什么材质，但是它保质期 对吧， 总是没有这个玻璃瓶的时间那么长，所以大家自己选择吧。如果您吃特别快，您就买那能挤的，反正也放不了几天。 但是番茄酱这个事儿呢，就让我想到了，我们看似啊拍了两下，然后把它拍出来拍多了，好像是一个没有任何稀奇的事情，但没想到里边蕴含了这么多有意思的事情，这是我没有想到的。这也再次证明了每一个我们看似普通庸常的日常现象，它之所以普通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看它的眼睛是普通的，或者说我们从来没有再多问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比如说我在这本书中找到了我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之前很喜欢游泳，但泳镜会起雾，大家也会知道对不 对？ 对， 买了好多说除雾的喷剂，然后都不管用。 哎，大家有没有想过泳镜为什么会起雾啊？这也是书中专门讲到的，在73页专门讲到的这个泳镜起雾的问题。实际上泳镜之所以会起雾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们人体，因为我们在发热，蒸发出来的水蒸气，泳镜的有一侧朝外侧是接触冷水的， 对， 在冷水的表面凝结，凝结之后呢，形成了很多的小水滴，看似是雾，其实不是，是一层密密的小水珠。那这个水如果在镜片上凝结的时候，它哗哗的流下来，不凝结成水珠是不会起雾的，它就像一层水膜一样。但是它为什么会让我们看不清呢？因为它形成了一个个小水滴，就是一个个小透镜，等于我们在泳镜上装上了昆虫的复眼。这个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再像以前一样清晰的成像了，等于是无数小透镜堆叠在一起。 所以如果要给苍蝇戴个泳镜的话，它就会看得更清楚，但是复眼加复眼。 复眼加复眼，不知道啊，也许苍蝇会撞到墙上。但怎么解决呢？我们可以一会儿说一下。 莎士比亚带领的文学家方阵走过去了，紧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中国古代诗人方阵。我们惊喜地看到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著名诗人。诗人方阵后面的是思想家方阵。哦，等等，那谁呀？哦，那不是孔子和老子吗？是他们，就是他们。他们携手走来，正在接受时间和人民的检阅。 读书俱乐部，思想运动会。 读书俱乐部。无论在厨房，还是在宇宙最遥远的彼端，物理学的奇妙之处就在于原理通用，随处可见。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播出未读探索家新书《茶杯里的风暴》，用日常之物揭开万物之理。这是一本有趣的物理科普图书，它会带领你从随处可见的现象当中挖掘物理学的奇妙之处。每一件平凡琐事都藏着星辰大海的秘密。节目嘉宾学者书评人汪斌博士，茶杯里的风暴，用日常之物揭开万物之理，通俗演绎万物运转之谜，发现平凡日常生活中的物理之美。欢迎收听。 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请学者汪斌博士和大家来聊一聊《茶杯里的风暴》这样的一本书。我们看一看啊，日常生活当中的那些物理的知识，还有其他的内容要跟大家分享，对不对？ 嗯，刚才我们说到那个永静还没说完哈，我刚才说到永静会起雾，它怎么能消除起雾的状态呢？我之前跟别人学的是吐唾沫，听着有点不太卫生，但是真的很起作用。 起作用吗？ 这个唾液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往永静上，永静的这个内侧面吐唾沫啊。 嗯， 它可以降低表面张力。什么叫表面张力？书中有个特别形象的比喻，就是水分子啊，它长了两只手，它这手不拉别人，就拉自己的同类。 嗯， 比如说我拉着流沙，当我去拉同类的时候，这个水就会聚拢成团，它表面就成了一个曲面。 嗯， 所以如果表面张力我们不加干预的话，水会自动的抱团取暖，小手拉在一起。那如果我们通过唾液让这个永静的表面有唾液之后呢，会降低了表面张力，水分子一旦在这个表面，在永静表面接触的时候，它就和我们所用的不管是洗涤剂啊，还是唾液呀，或者防雾剂啊接触了，表面张力减小了，水分子没办法手拉手聚集成团了，就无法形成水滴，只能形成薄膜，自然呢就不会遮挡我们的视线了。 你确定你这方法你用过管用是吗？ 用管用，但不是总有用。我在想是不是和我当天吃了什么有关系，不然越说越影响大家中午的食欲啊，很抱歉。但是这件事儿告诉我们，其实这个问题有不同的解决方法。比如说这个作者他尝试一种新方法，买了一个具备亲水能力的镜片的泳镜，但是水汽呢依然会凝结，但是在亲水层的吸引下，这些水分子会均匀分布在泳镜内侧，就不再起雾了。简单的说啊，以前是水分子彼此拉小手的力量超过了泳镜拉水分子的力量。 嗯， 就是泳镜和水分子拔河的时候，发现水分子的小伙伴把它都拉走了，这样就形成了水滴。 嗯， 水滴非常小，小到重力对它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对啊， 所以 它滑不下去， 它流不下去。 嗯， 但是现在呢，我们用了亲水材料的泳镜之后呢，这个泳镜材料去拉水的能力可能超过了水分子之间小伙伴拉手的能力。 嗯， 这样他们就没有办法抱团了。 嗯， 就没有办法形成那些无数微小的透镜影响我们的视线了。 不过这个泳镜起雾的问题我已经试过好多种各种各样的喷雾剂，说防雾的，试了好几种以后发现都没用。我就想，嗨，不就是起雾吗？我怎么也比瞎子能看得清楚。然后这个问题就豁然的消失了。 对，特别是我看到那些游仰泳的，有时候我看到在泳池里边一些年纪大的人，他们喜欢游仰泳啊，非常非常的轻松自在，他们也不需要泳镜，直接就是因为头是向上的嘛。但是这件事儿给了我们很多的提醒，包括什么叫表面张力。表面张力其实在书中也讲到了，超过100米的巨型红山 要把水从根部运输到上面，当然不能只靠表面张力，但是和表面张力也密切相关。正是水分子一个个的，我拽你，你拽我啊，也让这个水分子不断的向上运动。当然也要包括光合作用，包括我们的蒸发作用在内。不管怎么样，我们就会发现生活的每一个瞬间里都蕴含着让这个世界运转的规律和真理。 我们刚才说到了这样的规律和真理啊，还有福利要发给大家。 对对对， 那本书你怎么也得用点脑子，但是下面这一本书， 哎，说到 你去动物园或者你们家鱼缸里面， 对， 或者随便小区的宠物店看一看。 这书名字太逗了，嗯，当时我就笑了，是我孩子也把你弄哭了吗？为什么会这么说呢？这本书讲的都是生动物界的宝宝啊，就是动物的，等于是他们的幼崽。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看到动物宝宝都很可爱，对不对？但是按照作者我们在书中所描述的那些事实，我们会发现做动物宝宝这件事儿一点也不可爱。为什么不可爱呢？ 死掉的小猪里面有一半都是被自己的妈妈挤死的。 嗯，你能想象吗？我真的想象不到，因为平时也没有想到说猪妈妈会有这么粗心啊，会把小猪给挤死。 还有啊，小狗的父母会吃掉自己生病的孩子。 嗯，还有熊猫啊，我们都觉得很可爱，但是大熊猫如果一次生下两只大熊猫宝宝的话，他们会挑一只来养， 另外那只扔了， 另外那只当然就扭头再也不去照顾它了。所以如果要是没有人工抚育的话，我想这个也就意味着两只宝宝注定有一个是没办法活到成年的。 看来熊猫认为它的后代特别难养，它只有能力能养活一个，为了保证一个能活下来，至少你不能都损失俩吧，所以就这么干呗。 所以证明一件事情，在自然界中生存传递基因是最重要的事情，不是说我要养很多后代，而是说我怎么让一个健壮的后代能够持续让种族繁衍下去。所以在这个世界上，可能这种适者生存的规则一直都是在冥冥中影响着我们自然界。 大家想一想，我们都知道这个熊猫啊，生小宝宝的时候，它的小宝宝特别小，就跟老鼠那么大。但是河马宝宝出生的时候有45千克，45千克，大家算算，45千克是多少斤？ 对，说到这儿呢，我就想到了另外一个宝宝叫豪猪。这豪猪呢，很逗啊，我们见过豪猪都知道它身上有刺，我们就在想这个当豪猪的妈妈生它的时候会不会很痛苦呢？结果会发现书中完美的解释了我们这个困惑。出生几个小时以后，豪猪宝宝身上的脊刺才会变硬，它身上呢自带超过30000根脊刺，新生的脊刺是软的，所以这就意味着对我们的豪猪妈妈来讲这件事没有那么痛苦，否则浑身带刺的宝宝，你想想对妈妈来讲这个分娩的过程该多么的吓人呢？ 哎呀，太难受了。这本书里面不仅有我们刚才说的这样的哺乳动物啊，其实还有昆虫，然后还有鱼，还有水里面的那些生物， 还有鸟类。比如说， 对啊， 我举个例子啊，这里面讲到了说爸爸的重要性，没有爸爸的小鸟总是会唱歌跑调的，因为鸟爸爸会教小鸟一些很重要的歌，那些在成长过程中没有爸爸陪伴的小鸟总是不能很好的掌握曲调。如果没记错的话，其实很多鸟都是这个雄性在不停的展现自己，不管是羽毛，不管是歌喉，为了吸引雌性和他在一起，所以看来这个爸爸陪伴孩子还是有用的哈，教会他们一些重要的生存技能。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呢分享的这样的两本书，《茶杯里的风暴》，用日常之物揭开万物之谜，以及《是我孩子也把你弄哭了吗》，那些动物宝宝的心酸冷知识，其实也是想跟大家来说一说，不要小看我们的日常生活，不要以为啊，你当科学家、当物理学家、当天文学家都需要啊，学好多的知识，然后呢去什么图书馆，去这儿去那儿去学习，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就有很多的科学知识。 哎呀，你说这个太棒了，我觉得这可能是今天我们来分享这两本书的一个终极的意义。刚才我们说的是我孩子也把你弄哭了吗，是非常 Q 非常萌的一本书，里边有好多漫画，也有好多动物界的笑话，但都有科学的依据。它比较适合年龄小一些的小朋友和父母一起阅读，这让孩子开始对这个世界产生兴趣，因为他们也是孩子，对他们来讲其实动物宝宝也是孩子，是他们的同龄人可以说哈。所以这个生命之间彼此，我始终认为在地球这个层面来讲是平等的。 我们别看啊，是我把你弄哭了，是我孩子也把你弄哭了，这本书你看起来前面都是那么多的话，然后也没有一两句，但是如果大家细心的翻一下，在这本书 书的最后有一个附录，会把这些不论是哺乳动物也好呀，昆虫也好啊，还是鸟类呀，还有鱼啊等等的，他们的一些科学知识做一个小小的分享。我觉得这本书其实特别适合亲子阅读，开始的时候可以跟小朋友一起做游戏。哎，就我觉得不负责任的爸妈一定得先告诉他们这个猪妈妈第几死一把， 所以你已经很幸运了对吧，作为人类的宝宝你要知足要听话 对、啊、 那茶杯里的风暴呢也很适合亲子阅读。茶杯里的风暴还多了一点，就是里面有很多小的科学实验是我们可以做的，比如说刚才讲到的大气压对不对，有一杯水啊，水放的满满的，然后拿一张纸切着这个杯口的表面，把纸等于慢慢覆盖到杯口，然后你再把杯子倒过来。我们很多朋友做过这实验， 那个纸不会掉下去， 不会掉，这就是大气压 对吗。我们还可以问孩子一件事，脑筋急转弯，找一个口比较小的瓶子，比鸡蛋的直径稍小一点的瓶子，然后问宝宝说怎么把这个煮鸡蛋扔进去， 把那瓶子里面加热了，然后他就坐进去了、 哎、你看这都有生活经验，坐进去还要问宝宝说怎么把这鸡蛋弄出来， 我这把瓶子打碎 这是一个方法。还有一个方法呢，就是书中讲到了用比较热的水去浸泡和冲洗，让里边的空气去膨胀、嗯、所以刚才我们讲到的所有的事情在生活中这些小小的实验中就可以得到体现。所以你说我觉得这两本书真的是非常，刚才像刘莎讲到的，是我们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成年人向孩子传递关于这个世界的认知，更重要的是关于这个世界好奇的方式。 感谢汪明博士的详细介绍，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的节目内容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我是刘莎，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请您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的即时传奇节目，再会。 走得到远方，如果梦想不曾坠落悬崖，千钧一发，又怎会晓得执着的人拥有隐形翅膀，把眼泪种在心上会开出勇敢。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办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还有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一滴雨水落入江海，继而蒸发成水汽，回入云端。一片树叶随秋风而落，滋养土壤，待来年初春萌发新芽。周而复始，循环往复，自然万物莫不如是。效法自然，我们会得到很多灵感。垃圾焚烧带来清洁能源，再生材料纸张可以循环使用，